咁啊，翻翻嚟啦，第二節嘅澳門街啦。咁啊，今日咧有邊個喺度咧？咁啊，首先咧，咁啊，梗係司徒文俊啦。咁啊，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咧，我哋澳門街咧一個好受歡迎嘅嘉賓啦。咁啊，鬼王成俊哥。咁啊，鬼王成俊哥咧，咁啊，頭先嗰節咧就講咗，即係佢早排失咗蹤。咁啊，原來咧工作之外咧就去咗日本玩啦。咁啊，過日本度假。咁啊，當中啊，咁啊有啲遊樂場啦，主要同埋啲高達館嘅所見所聞啦，咁啊，咁啊另外咧，咁啊即係啱啱有講少少，佢攞啲手信翻嚟啦，咁有啲好大隻嘅帆立杯，咁啊另外咧就即係講緊啊，有啲台場嘅高達啦咁樣，咁啊今日咧第二節翻嚟咧，咁啊同阿成俊哥咧就都要講翻下啲澳門嘅嘢㗎，因為澳門街啊，係咪先？咁啊有好多聽眾好想聽成俊哥講鬼故啊，呢樣我知，咁但係咧。因為而家咧，即係講緊啦，始終咧個日子咧都比較係近呢個農曆嘅所謂嘅鬼節啦，咁就呢段時間咧，就大家咧信不信都由你啦。咁啊真係咧呢段時間咧，我哋就唔係好想話講鬼故呢啲嘢字，咁啊想遲少少先，過咗中秋先，咁啊或者遲少少咧，我哋會再講嘅。咁但係呢段時間真係有啲避忌啦，咁樣咁同埋咧，因為講緊咧而家咧係阿成俊哥放工嘅時間啦，咁就而家咧係凌晨嘅三點啦，咁啊三點幾啦，咁呢段時間即係講真啦，咁啊比較係我哋啊即係陰森啲啦，咁啊我哋就真係唔敢講呢啲嘢啦。咁啊今日都要講澳門話題啊，咁啊講下就乜嘢好咧？咁啊今日啊講啊衣食住行，咁啊講住啦，好嘛，成俊哥。 好啊好啊。 咁啊因為咧，即係其實住咧，譬如講下啲房屋政策啦呢啲嘢，其實原先咧就諗住阿森哥講嘅，咁但係阿森哥咧就即係佢真係。好忙，忙到一個地步咧，成個幾月都冇喺澳門啊！佢起碼超過一個月冇喺澳門啦。咁變咗咧，咁啊等唔切佢啦。咁啊今日咧，咁啊同成俊哥頭先傾開咧，咁啊不如咁啦，由成俊哥嚟即係同大家分享下喂呢個最近一啲房屋嘅嘢啦，啲睇法咁樣啦。咁啊首先一樣嘢啦，喂成俊哥，咁啊聽眾咧，因為我哋嘅聽眾咧，除咗話澳門本地人啦，咁其實即係佔咗好大群嘅，其實都係香港啦，同埋三藩市，同埋國內啊，即係尤其是廣州啊，咁啊一啲譬如話廣州啊、江門啊，咁啊一啲沿岸華南地區嘅聽眾，好似上次我哋去廣州咧，都有啲聽眾問㗎，幾時啊成俊哥講鬼故啊咁樣啊，咁啊亦都會即係譬如好似你啊，咁啊慕容米雪啊，咁啊。都好多聽眾都即係都會有印象，都會知道你哋個名噶啦。咁啊，喺度啊，你同呢啲唔係澳門人嘅聽眾講下，澳門一直以嚟個房，即係嗰個公共樓宇啊，即係叫做政府嘅樓咧，其實主要係有咩類別，同埋係點樣嘅一回事先？你講下。 澳門嘅政府樓咧，主要上係分為經濟房屋同埋社會房屋。經濟房屋咧就係。即係類似香港嘅居屋咁樣，係俾買嘅。社會房屋咧就好似香港嘅公屋咁樣， 係租嘅， 就是、租嘅，租住嘅。 咁其實嗱，我想問一下啦，每每係因為佢賣俾你，收益大啲啊，咁而經屋嘅質素就好過呢、這個租俾你嘅好多咧。 而家即係聽我坊間好多人咁講，其實 係 社屋好啲咯。 因為以前咧。倒翻转社屋好啲，即系租俾你好啲。 因为而家起嘅社屋咧， 系 而家新起嘅社屋咧，都喺啲比较方便嘅地方咯，即系比较系交通嘅要道，交通发达啲嘅地，交通就方，即系四通八达嘅地方咯。好，譬如位于武拉士大马路嘅望下社屋啦。 嗱，武拉士喺边度咧？同 武拉士系北区嘅。發電廠附近， 即係黑沙環附近啦。 係啦，係啦，黑沙環附近。 咁啊，叫望下啦。 係。 咁啊，其實行落去十分鐘啊，去到讚記啦，係嘛？ 係係。同埋點解叫望下咧？因為望下呢、這個原本係一個條村叫望下村。 咦？係喎、哦，呢個典故嚟噶。 因為望下村就係以前幾百年前啲福建廈門人就嚟到澳門就好。懷念故鄉，就將呢條村就改咗叫望下村。 懷念故鄉或者廈門咧， 係啦係。 所以咧就望，即係話懷念啊，就望住廈門，就叫望下村。 係啦。 咁啊，其實呢區又咪仲係好多福建啊嗰啲咁嘅 多 潮州人嗰啲啊。 北區好多福建潮州同埋好多以前喺大陸嚟嘅人咯。 咁啊你講緊都係啲即係一二三大特赦之後啦，係嘛？攞到身份證㗎啦嗰啲。 啲包括埋嗰啲之前投資移民嗰啲咯，仲有甚至乎喺內地經過結婚落嚟嘅人士咯。 即係呢度其實係一個澳門嘅傳統嘅舊區啦，可唔可以咁講？ 呢、這個又唔可以設話十分之舊嘅區， 因為你望下啊嘛，係嘛？其實你望下村係幾耐嘅歷史嘅事？ 望下村係明朝㗎啦，明朝 係咯，咁都好舊，好舊耐， 好舊啦。但係啲人就好多都係新移民咯，比較多。 係，喂，咁啊嗱，繼續講下啦。咁啊即係而家倒翻轉嘅情況就係、是、咧，你同政府買嘅買落嘅經濟屋啦，係嘛？係啦，咁就會係地點好唔方便，即係例如好似我哋以前集數講過啦，喺石排灣啦。 哦，石排灣嗰、那個，因為我而家調咗去金督城啊， 係， 所以我都遙望到呢個政府樓。 啊，咁啊，繼續講啦，咁啊，即係而家唔係威尼斯都啦，而家係金督城。 係啊，金督城，因為金督城20號又開一個第六期咯。 係，咁我想問下啦，其實公司而家即係唔關樓宇事啊，呢期發展得咁快咧，你哋即係譬如做管理嗰啲，會唔會好痛苦啊？啲新人講唔講一次咧？ 新人啊，因為新人講下， 喂， 佢金督呢間公司咧就好好彩嘅，因為上年就有班超人子落嚟咧，咁啱先佢就食到呢水人，跟住佢就請好多呢啲人落去。 咁但係問題即係佢嗰個場面嗰個營運啊嗰啲得唔得咧？即係會成日出錯啊、犯錯誤咁樣啊？啲新人 新人一定會出錯㗎啦，個個都會必經階段。 咁啊呢邊嘅即係直接講啦，呢邊嘅員工難去管理啲，定係威尼斯都嘅員工難管理啲？ 比較上嚟講，都係啲舊嘅同事比較聽話啲。 即係新人都係會唔會係嘅？佢哋係新移民，就唔係咁識去即係唔係個文化唔係咁大家夾到咧？ 唔係可能佢哋可能喺內地比較 係 過咗啲無憂無慮嘅生活啦， 嬌生慣養，即係富二代。 唔係富二代嘅，只不過話可能唔使點做啦， 仲壞咗係嘛？ 唔係，可能係譬如去鄉下，可能一個月個個月都。有錢分啊，或者點啊，唔使點做咯，我都嚟啊，差 咁啊，文化係有差異噶啦。我嗱翻嚟我哋主題先。咁啊，反而係咪話而家即係政府咧，你同佢租嘅屋咧，租嘅屋叫咩屋啊？ 社屋。 社屋啦。 社會房屋。 係啦，咁係咪租嘅社屋反而係地理位置係仲好過經屋咧？ 係呢、這個絕對。 喂，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首先講下經屋，即係同政府買嘅要買嘅經屋，而家有啲咩位置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 而家。新嘅經屋有永都廣場啦，永都廣場仲有 喺邊度咧？永都廣場，我哋開名啦，政府嘢唔緊要，我哋唔係批評佢啊嘛，而家 永都廣場喺油巷一個油巷公園附近，即係喺嗰個鏡平中學嘅後面咯，起咗五棟咯， 唔使永都㗎，我哋呢個政府嘢，呢個叫喺邊度啊？先下先啊，永寧廣場係嘛？ 係 永寧，跟住另外仲有咧， 仲有冚仔嘅湖畔大廈啦。 湖畔大廈， 仲有石排灣嘅居亞大廈， 係 葉興大廈， 係 同埋安順大廈，仲有仲有新嘅係青州坊嘅青松大廈咯。 咁啊其實而家起呢啲係接近起好曬定係點樣啊？個進度係？ 永寧大廈已經住咗一住間人㗎啦， 係 而湖畔啊、居雅同埋葉興咧就內部裝修緊， 係 嗰、那個青松大廈都係內部裝修緊啦，嗰、那個安順大廈就仲未平頂咯，差唔多平頂㗎咯， 係咁啊其實佢而家呢一堆嘅係咪都係應付翻以前早十年前申請落嗰啲申請人㗎咧？定係係供新嘅市場，或者即係俗稱話俾啲新嘅年青一代嚟到俾佢哋上車用嘅咧， 呢、這個應該主要處理咗。阿局長都話主要處理咗舊嘅人，跟住之後再開放申請，同埋仲有 即係而家係冇開放申請嘅， 而家冇。但係前任特首講咧就話要起19000個，而家都 前任特首即係你阿子阿何生， 係啦，佢就而家要如火如荼咁樣起咯， 即係阿華哥年代起落嘅咯。 華哥個年代起落嗰啲都賣七七八八啦。 喂，咁其實我想問啦，而家嚟計咧，佢係咪停止咗申請？即係換言之咧，如果你要再申請，就要等政府開放翻先有得申請啊？ 係啊，經屋咯， 經屋。咁嗱，而家你啱啱所講啦，呢一堆推出嚟嘅夠唔夠應付舊嘅申請人咧？ 絕對绰绰有余啦， 系， 因为讲咧，因为其实你话旧嘅申请人 系 七除八扣，应该都我谂都应该唔够，应该大概都有都唔够一万个家团， 系 系 家团系即系指嗱申请有两种嘅，一就是、譬如嗱，而家当成俊哥，我同你咧。大家是家人啦，咁可係咪可以分開單？就係、是、你申請一間，我申請一間。 呢、這個可以，但係如果計分嚟講，好難上，好難，好耐都未上到樓。 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是、我同你加埋，我話我哋兩個一齊住嘅。咁但係問題嗱，你可唔可以同啲聽眾，即係尤其是唔係澳門嘅聽眾解釋一下計分方式係點樣啊？ 計分方式嘅而家咧，你屋企有老人家就會高分啲，同埋又比較上結咗婚就都會快上樓啲咯。 但係嗰個個人收入有冇限定幾多咧？如果買定個樓， 夠就冇限你嘅， 係 只要你冇物業就得㗎啦， 係 即係你冇乜業權啊，你五年之內冇業權就可以申請，即係就可以上樓咯， 係 同埋你係咯， 資產審查咧？ 資產審查佢其實好簡單嘅，而家澳門政府其實只不過按電腦就知道你收入，因為澳門有一樣叫社會保障基金啊， 係。 簡稱嘅社保啦，社保呢樣嘢就係、是，佢係你做嘅工作入面咧，嗰、那個僱主咧每個月就會供$45落去咯，跟住你就可以，房屋嘅職員咧就會按電腦就會睇到你嘅收入咯。 咁如果我係自己做生意咧，自雇咧？ 自雇都佢都會。 係咪睇你申報咧？如果自雇 睇申報咯，係睇申報。 哇！咁我應該實可以攞到啦，係咪先？我冇收入㗎而家。咁啊，另外想問下你，咁佢嗰啲單位，即係譬如而家啦，最近新嘅呢啲經屋單位啊，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佢入面係分咩 size 嘅咧？分咩尺寸咧？ 佢好似譬如一個居亞大廈為例啦， 係 佢分佢有 T 一、T 二同 T 三， 係 代表一房、兩房同三房嘅。 一房是不是就是譬如一人申請啊？ 一房就不是之前咧，一房咧申請人士可以揀兩房嘅，不過是等得好耐咯。一房就如果你一人申請一房就會比較快啲咯，攞到樓。 咁但係嗱，如果你呢啲公共樓宇咧，係咪譬如我同你譬如政府買咗，係咪我就唔可以再買第二間？每人一限一間。 這個政府樓係咯，買就係限一間一次機會咯。 咁譬如我想問啦。如果我同你個名字一齊申報咗，話我同你成俊哥兩個係家人嚟嘅，一齊住嘅，咁係咪代表就算佢派咗一間之後，我同你係唔可以再獨立分翻開買第二間嘅咧？因為個 quota 已經用咗啦，個名額係咪啊？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做另一個方法就係分拆咯，同佢講話，我就再唔，我同佢分拆開，跟住即係我唔屬係屬於呢間屋，即係聲明咗，但係要你。呢、这個聲明之後，五年之後先再申請咯。 哦，明白。咁我另外又想詢問一下啦。如果而家我譬如買一間政府樓，咁我係可唔可以擺翻私人市場出面賣嘅咧？ 而家因為新經法講明咧，可以賣。 係。 六年之後咧，賣翻俾排緊政府樓嘅人。 係。 16年之後咧，就排翻俾16年之後咧就可以賣出市場，但係要俾翻一半嘅政府咯。 即係你所收益嘅一半， 你賣出樓價嘅一半咯。 咁其實我想問，點解要俾一半咧？ 因為佢話政府就計過，我而家買嘅政府樓係補貼咗47.8% 俾你啊。 係。 所以我要收翻呢筆數咯。 哦，明白。咁但係其實我想問啦，佢新嘅樓係咪都係有會所啊嗰啲咁嘅嘢㗎？ 新個樓。 系啊，即系政府楼啊，有冇话会所啊、泳池嗰啲啊？ 冇玩啦，咁咪豪宅，边会会所啊？ 咁会有泳池嗰啲设施啊？ 泳池啊，冇啊！你如果你去石排湾住，你最快就都去竹湾。 有冇停车场跟埋噶？ 停车场啊，呢、這个就比较失望啊！停车场，佢个居亚大以居亚大厦为例啦，1824个单位， 系 分到692个停车场。 同埋停車場入面咧，佢全部都唔係全部都唔係話泊私家車嘅。 係。 佢我睇下先，佢呢個居亞大廈咧， 係 佢停車場嗰度有有300多個泊電單車嘅喎。 即係其實啲車位係好不足嘅，係嘛？ 車位係唔夠嘅。如果你話想揸私家車出入翻屋企啊、放工啊咁樣，就比較困翻工比較上係唔夠，嚴重不足咯。 好大鑊嘅喎咁樣，因為你澳門嚟計，其實而家啲車位即係講真咧，有時譬如好似我哋練完劍道咁，好興我哋師傅啊、師兄啊咁啊，成班師兄姐啊、師姐咁啊出去食嘢啦，好難揾位泊車。咁啊，基本上咧，好多時咧，可能即係食嘢都用咗一大段時間，首先揾位啦。咁啊，何況你話哇，如果連屋企都冇車位，咁真係好唔掂嘅喎。咁啊，其實佢譬如你啱啱講永寧廣場呢啲咧，交通方方面咧，近唔近呢、這個譬如話嚟緊輕軌啊嗰啲咁嘅公共設施啊？ 永寧近 係， 但係石排灣就仲未接駁到。 石排灣啊，唔使講啦，同啲紅包住埋一齊咁遠。 因為好似我冇記錯啊。輕軌個最後一個站係去到北安碼頭啫，唔去唔到路環嗰邊。 即係北安碼頭咧最遠。 係啊，氹仔嘅北安碼頭咯。 咁啊咁大鑊。咁啊喂，另外啦，咁啊即係問下你啦。咁而家嚟計係咪陸陸續續咧係已經係安排緊啲人上樓㗎啦？而家 係啊，即係最新嘅青松大廈都500個單位。都而家安排緊人比較 咁，其實普遍啲市民其實對呢啲新嘅政府樓有啲乜嘢意見咧？坊間 就係、是、我聽琴日有個女同事講咧，佢就向我抱怨咯。 係， 佢買咗個居亞大廈嘅47.27平方米， 47.27即係400多尺啦。 係啊，實用面積啊， 係 實用面積大概。差唔多500尺咯，十五尺嘅兩房單位咯。佢話個設計比較差咯。 點差法咧？ 因為佢話佢個廚房係兩個房間中間咯。 兩個房間中間係廚房。 係啊。 咁呢個設計咁怪嘅。 跟住仲有個露台就喺一個房出邊咯。 嚇？咁唔係露台喺房出邊係正常嘅。咁但係我想問露台俾唔俾你自己，譬如話加高佢啊，或者係攞嘢冚住我哋，譬如改為晾衫得唔得咧？ 梗唔得啦！ 因為以前咧好多時都走雞啊嘛，啲人咧偷雞啊，即係叫做話咧，將露台改咗佢啊，密封咗佢，變成可能係廳嘅一部分啊，或者點啊？ 唔係啊，佢因為個露台就喺睡房嗰度啊，唔係廳啊， 啊， 所以佢你明唔明？你晾衫就要行入房度晾咯， 咁怪 冇關係嘅。 哇！咁真係個設計好怪喎。咁500多尺兩房，咁啊佢排咗幾耐啊？ 佢排咗都7-8年嘅。 7-8年。咁就好大鑊啊！咁如果而家再重新開申請翻，跟住我同你又再申請，咁我哋排得嚟，我哋都留俾個孫嘅可以係嘛？ 我唔得啦，我收入已經超過咗 offer 咗。 咁係你收入超過咗，你一定超過咗啦。咁係得我呢啲窮人先排到嘅啫，我諗。咁啊，不過我諗我排嚟都留俾個孫啦，係嘛？到我上得樓都應該都60-70歲嘅起碼。 但係反而好奇怪一樣嘢喎，即係點解你話居亞大廈係唔夠車位，但係佢遲啲起一個。叫氹仔東北馬路地段嗰個社屋咧， 係 佢嘅單位係有694個單位，但佢加夾埋嘅車位都有成私家車同埋電單車加埋都有600個，基本上係差唔多一對一嘅咯， 係 唔知點解個設計咁奇怪咯。 即係其實咧，好明顯一樣嘢咧，你見到澳門咧，就係、是、有啲尤其是舊嘅工程批落嚟咧，係好欠缺嗰個規劃，即係佢係諗住我攞一笪地。我要起啲乜？但佢冇諗過一樣嘢叫配套，即係以往嚟計咧，好多時即係好似傳統啲咁樣嚟計啦。以前啲人話起樓，喂，我喺鄉下起樓，起個6層7層，嘿，使乜起部 lift 啫？咪照樣行樓梯咪得咯。咁開頭咧係冇問題嘅，但問題佢哋冇諗過咧，當你住耐咗咧，到你老啦，年紀大咗嘅時間咧，係咪掗到7層樓梯咧？佢哋冇呢個軟件噶，因為個個都諗啊嘛，嗱。唔使起電梯，咁慳翻好多位，因為電梯你又要 lift 槽要剩咁樣，又嘥咗好多位喎。咁梗係唔起啦。咁即係政府其實啲諗法咪就係好似以前翻大陸起樓咁樣咯。佢都冇諗過嗰個車位個問題。而家最緊要就係 首先要解決第一樣嘢就係車位先啊嘛。車位係你發覺你揸私家車出街，其實而家真係好難泊啦。再加上譬如好多人咁嗱，即係有啲人咧就好似森哥咁儲車嘅，佢自己咁當然啦，佢嘅經濟能力可以的話咧，佢就一個人有十幾架車啦。咁但係你話一般你話家庭啲四五人家庭有一架車咁，其實一架四個轆，一架兩個轆，其實好正常咯。但係政府咧係冇乜去諗呢樣嘢。咁而家咧其實咧同埋一個配套上嘅問題啦。其實冇車位咧，如果你公共交通工具做得好咧，就唔怕。好似香港咁，巴士、小巴、的士、地鐵、 輕鐵， 咁啊，即係其實每樣嘅配套咧都好足。澳門咧啲巴士唔使講啦嚇，嗰啲綠巴其實好多時啲聽眾都話：喂，係時候又揾佢清算下啦喎，咁樣咁啊，意外不絕啦！即係喺我哋節目，即係上年啊，講緊係早係一年前嘅節目咧。去批評過佢哋咧，去到而家其實係冇改善啦，更加我覺得係有時同阿成俊哥傾開都係啦，有啲變本加厲咗啦，係嘛？咁啊，跟住咧，另外咧，澳門係冇小巴噶嘛，咁啊，另外的士問題，而家啲的士咧都係嗰句啦，成日出曬賭場區，你市區根本接唔到嘅，咁啊，亦都冇話地鐵同輕軌配套啦，根本好難嘅，即係我好難想象一樣嘢咧，就係、是、尤其是近呢一兩年咧，就唔好遠啦，就譬如好似我哋高士德。落去皇朝想落返賭場區呢，分分鐘你係要超過九個字先去到，因為你冇車，你想等巴士，但係發覺你巴士呢啲巴士又細，排嘅人又多，即係你隨時要等四五架上到車嘅，咁變相而家嗰個交通情況呢，係澳門最急切要注意嘅問題，呢個係第一。咁另外第二位想問下你呀，即係早排呢打風呢就見真章啦，咁好多樓呢又話大學學場摩落啊， 爆玻璃 系爆玻璃啊咁啊，咁其实呢啲政府楼个用料如何咧？ 用料啊，用料就即系、就是、用料就应该湖畔大厦啲人讲就 O K 嘅， 系 湖畔大厦居亚大厦就因为未啲人未入去住就唔清楚啦， 系 讲紧呢样嘢，同埋佢而家最新嘅公屋咧，好似柴湾咁嘅公屋咧。佢有個破天荒嘅設計咯， 係 用唔係用石油氣啦，而家 係點啊？ 用天然氣啊， 即係煤氣。 唔係祖國嘅天然氣。 祖國天然氣係咩嚟㗎？ 天然氣係一種環保嘅，佢正嗰種 係咪好似煤氣咁？佢有煤氣喉，跟即係佢有天然氣 啦。佢有天然氣喉嘅， 係 同埋佢係沖廁係用再生水咯。 再生水啊，即係好似香港咁用海水係嘛？用鹹水。 差唔多啦， 因為傳統就係用淡水嚟沖廁噶嘛，澳門，所以澳門水費以前好貴啊。咁啊，喂，又問一問你啊，咁而家佢呢啲經屋啦推出嚟，其實咧夠唔夠照顧市面上嘅需要咧？ 其實我諗如果有坊間咧流傳話下年就會重開申請啦， 係你自己睇咧？ 我自己睇好大鑊嘅。 是 因為如果你從下年申請呢是2013年。 是 你話如果18歲已經合資格申請嘅人呢加埋90後基本上95年都可以入去入表申請。你明唔明啊？仲有好多未上到樓嘅80後人士，所以呢個數字真係。 其實係啦，仲有我哋呢啲老而不啦。咁其實你覺得其實政府應唔應該好似賭場咁樣限定23歲以上先俾買樓呢？ 呢、這個我覺得就唔應該限定咯，因為呢、這個始終澳門都係個自由市場咯。你話你咁限定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好似冇咁好咯。 冇咁好。 係 啊。喂，咁啊，但係如果又啱啱講翻一句啊，喂，你自己做賭場啊都，你撈到嚟㗎？你覺得而家規定咗23歲以上先俾入職，其實好定唔好？ 唔係23，21歲。 係啦，咁啊好定唔好咧？ 21歲好定唔好啊？咁其實俾啲人冇，其實都好事嚟嘅，唔好話。夠不18歲就唔讀書入賭場咯。 啊，咁啊，不過，揾一集啦，再同你講下即係而家嗰個話啲可觀嘅吸毒啦，同埋即係個博彩，即係嗰個爭落賭債嘅問題啦。咁啊嗱，今日嘅節目咧，其實咧差唔多，因為點解咧？而家咧其實講緊啦，不知不覺原來錄完音咧，而家4:08啦，我都唔知原來搞咗咁耐啊！咁樣咧，今日咧，其實阿成俊哥主要即係翻嚟講下佢嘅日本之旅啦，同埋咧，我哋今日咧就講咗呢個咧，就經屋啊，即係叫做澳門公共房屋嘅經濟房屋，即係要同政府買嘅一啲嘢啦，同埋近況啦。咁啊，成俊哥咧就佢走唔甩㗎啦，咁啊過下個禮拜咧，我就約咗佢啊。 就都係差唔多時間啦，放工後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同你啦，會係我哋又做一個節目啦。咁我哋到時咧就講一講呢、這個租嗰只點叫啊？ 租個社屋。 係啦，我哋到時就講下社屋嗰個情況啦。咁啊，另外咧。即係都同阿成俊哥咧講翻，可能喂近期啊，澳門即係早排啦，香港華智嗰邊啦，嗰、那個地皮啦，即係御海南灣早排俾人話收翻嗰件事。咁我哋下次嘅節目咧，成俊哥翻嚟咧就會再同大家講啦，就係、是、講呢、這個租屋同埋嗰個御海南灣嗰件事啦。咁啊，今日咧兩節時間咧，其實又好充裕，好多謝阿成俊哥啦咁即係咁夜咧凌晨啊，即係三點鐘收工都俾我捉住咗，咁啊唔俾翻屋企啦，咁啊同陪我凌晨做節目啦。咁啊，成俊哥咁耐冇上嚟，咁啊有啲咩同聽眾講下最尾？ 最尾啊，祝大家身體健康啦，學業進步啦。 啊，好好，我祝你生日快樂啦咁。好，咁啊，成俊哥，咁啊下個星期啊，我哋繼續咁啊繼續錄音啊，好唔好？啊，同聽眾講拜拜，好唔好？ 拜拜。